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 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这是我们节目每次开头必说的一句话。但是我多问一句，真相难道说就那么难以寻找吗？其实呢，我们不说生活当中，仅就我们大家都经常去这个阅读感受的这些悬疑推理文学作品而言，其实你会发现真相也未必只有一个。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我是立新。午夜侦探社呢，是每个星期天和各位朋友在一起读书烧脑，共同来探案的一个有趣的益智类的有点游戏性的节目。那当然，这个游戏呢不仅仅是立新一个人玩，那就不是游戏了。至少呢，我还有两位很好的搭档小朋友，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毅和莫乔飞，我叫他们小爷和小莫，两位很聪明的姑娘。我们三个人呢组成了我们的这个侦破组。那我呢不揣冒昧，就是这个侦破组的警长，他们二位是警员。大家也知道，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呢，警长和警员其实呢更多的还是一个穿插穿针引线的角色，真正的主角在小说当中一般而言是侦探。那么在电影当中呢，说到电影，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 开辟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以来的一个新的系列，叫悬疑电影系列。说实话，你看小说，你觉得那些大师他们布设的各种迷局、各种诡计模式，真是巧夺天工，真是非常的这个烧脑啊，让人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费脑子。但是你想没想过，如果说把这些诡计模式复制到图像上，像电影电视剧里面，能不能表现得这么淋漓尽致呢？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不能再淋漓尽致了，再淋漓尽致就穿帮了，就泄底了，就把故事的结局告诉这个屏幕前的观众了。其实也不然，我们知道从这个侦探小说诞生之日起，没过多久，人类就发明了到今天为止影响我们生活的伟大的艺术形式，那就是电影，当然还有后来衍生的电视等等。在影视剧里面有很多非常杰出的这个改编了以后的，或者干脆就是原创的悬疑电影。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一般来说呢都是一个周末来介绍侦探推理小说大师，那么另外一个周末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回顾电影史上那些烧脑神作。那今天呢算是开篇，我们给大家推荐一部呢，说句实在话啊，一度甚至于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的，就包括像立新也并不是很了解西班牙电影。其实西班牙电影很杰出，很棒，很好看，有很多的杰作，特别是推理悬疑类，这些年呢真的有一些很受欢迎的市场反应良好的西班牙推理悬疑影片，播出之后，放映之后呢，在众多的包括全世界各国的观众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比如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看不见的客人》，在这个影评啊，就是网友的评论，包括像什么豆瓣啊等等，这个上面你可以去看一看，《看不见的客人》这部电影的评分高达 9.2。 这个在中国电影观众啊，说实话中国电影观众是很挑剔的，你这电影演得不好，拍得不好，这个画面不美，或者是情节这个不够抓人等等吧，包括这个表演呐、演员是不是很投入，甚至于一些道具和细节这个制作的都如果有瑕疵的话，都会让观众们吐槽挨喷。但是这部电影上映到今天好评如潮，为什么？这个悬疑电影刚才我说了其实不好拍，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画面，有画面就等于是像我们说小说家他是用笔和纸来给我们构建这个诡计模式，那么电影导演就是用画面来构建诡计模式，像魔术师一样，他可以制造一个假象来迷惑观众。但是呢，你要知道观众可不傻，观众里面有高手，会从这个一些蛛丝马迹、细枝末节发现你这个拍摄当中的一些盲区、盲点，甚至一些瑕疵，甚至穿帮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电影就演砸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看不见的客人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给我们构建了一个就是一层一层揭开的真相，甚至于有的影评家说是五重罗生门。罗生门我们知道是芥川龙之介的一部小说，也是被后世呢这个认为是非常杰出的、优秀的这个带点推理悬疑色彩的。那他的这个作品后来被这个电影大师黑泽明搬上了银幕，就叫罗生门。就说这个故事呢，演到最后你也很难知道真正的真相，为什么呢？因为编剧和导演没有告诉你，这个故事其实不是封闭的，它是开放的结局，甚至于你可以再想象，再通过你的推理和再创造，再给它设置一种结局，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么这种模式在这个电影史上被一些知名的导演不断的这个加以再创造，很多的名篇佳作由此诞生，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看不见的客人》。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给大家讲这个电影故事。说实话啊，有点要剧透的这个意思，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不剧透的话，那么今天的故事就没意思了。而且呢，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毕竟呢，这部影片呢已经上映很久了。其实呢，剧透不剧透呢，对于观众而言意义不大。你到网上去一看呢，结局大家就都知道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电影家的不凡之处就在于，实际上你剧透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它的结局未必只有一个。刚才我说了，真相未必只有一个。所以说，你即使剧透了，反而给观众这个提供了一个再创造的空间，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结局，另外一种可能性呢？那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希望跟大家互动交流这个话题。来说一说今天节目的参与方式。当然首先是听，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那么同时呢，你还可以这个上网，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有另外打开方式，比如说这个一直播上面这个平台上也有我们的这个活力982，也可以看。那么当然对于我们午夜侦探社而言，对于立新小爷小莫而言，我们更加渴望的是你关注我们自己午夜侦探社的公众微信号，那就是追案组。追是追查的追，案呢是案件的案，组是组织的组。你关注这个微信号呢，平常呢我们可以一起在线下进行交流，当然我们也更渴望你在线上跟我们互动，没有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这个开始今天的讲故事。因为这个案件首先要把整个的案情跟大家说一下，不然的话呢这个故事没法进行下去。那么这事儿呢，一开始就是最简单的活呢交给立新，那么后面呢由这个小莫和小爷来把这个后面的故事续下来。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当代的西班牙，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啊，也许吧，好吧，应该是。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位非常优秀杰出长得很帅气的青年企业家，他叫艾德里安。他这个好像是经营这个 IT 这个行业的，而且呢这个非常非常有成就。在影片当中呢，他还在和中国的企业家在谈合作。那当然是因为这个后来发生了一些意外嘛，所以这个合作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艾德里安呢，这个可以说是青年才俊，事业有成，并且家庭很美满幸福，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一个可爱的孩子，也有钱有房有车。但是呢他不满足，他需要追求更多的刺激。也就是在这个追求刺激的过程当中呢，他遇到了他人生最严峻的挑战。在影片开始的时候呢，艾德里安给我们的感觉可不是一个什么青年才俊，他是一个惶恐不安的，用我们中国的法律的这个严谨的说法叫犯罪嫌疑人，等待着即将开庭接受审判。那么影片一开始，他在自己的家里面就接待了一位这个精明强干的女律师。女律师呢叫弗吉尼亚，这个非常的厉害，说话非常的简洁，没有废话，而且思路极其的清晰敏捷。当然了，人家是干律师的，而且这位弗吉尼亚呢还要交代一下，他据说在当地的这个法律界是非常有名，他的知名度之所以高，就是因为据说他这一辈子没打输过官司。哦，这么厉害的律师。对，所以呢艾德里安在这个用咱们常说的话叫摊上事儿以后，就找到他的自己的私人律师艾利克斯。那么亚历克斯就跟他介绍说呢，这样我可以帮你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你要再雇一个比我还厉害的律师，就是弗吉尼亚，他没有打输过官司，他能够帮你脱罪如果你是无辜的话。当然艾德里安在影片一开始他一再强调，包括跟这个后来跟这个弗吉尼亚律师在交谈当中，他一再强调表白，他是无辜的，他是被冤枉的，他急需律师帮他洗清这个罪责，还他以清白，这样他才能够好好的开始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在影片开始的时候呢，在埃德里安的这个家里面，他接待了弗吉尼亚，然后呢，弗吉尼亚一见面就跟他说：“我们时间很紧，只有3个小时。”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刚刚得到一个消息，法庭法官那儿有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就足以给埃德里安定罪。”那么听到这个弗吉尼亚说这个事儿以后呢，埃德里安呢一方面很紧张，但同时呢，他并不惊恐。他说呢，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律师这个亚历克斯他也在积极的在搜寻对我非常有利的一个关键证据。那好，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女律师就说呢，那么我们就利用现在这点时间，3个多小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3个多小时过去之后，法庭很可能要传唤你。传唤你的时候就要拿出那个对法庭来说非常重要的证据，对你很不利。如果依据这个证据的话，法庭给你定罪的话，那你想翻案那都翻不了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利用这3个多小时的时间，实际上不到3个小时，抓紧时间我们把这个案子再过一遍，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一些重要的证据。那么同时呢，如果对对方有利的话呢，我们想办法怎么样能够这个扭转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上来就是女律师先要求艾德里安把这个案件的过程复述一遍，复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并不复杂，但是呢我要慢慢说，说的稍微慢一点，我怕呢有的朋友呢有的听众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个过程很重要，为什么呢？后面的几次反转，这个电影啊真相被几次反转了。就是说开始我们觉得看电影嘛，哦，这个是真相是事实，结果没过多久发现不对，这里面有漏洞，有疑点，有瑕疵，真相不存在，坍塌了。然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真相，当我们又确信无疑的时候，它又一次让我们崩溃了，就是我们的理念崩溃了，发现这个真相也不存在，也有问题。大概是几次反转，有的网友有的观众统计说是5次反转。我们先不管几次啊，先说第一次，就是埃德里安为什么会涉案。他呢刚才我说了，这个生活很好，可能是应了我们这个老祖宗的一句话吧，叫做保暖思什么什么。哎，他呢这个在工作当中呢结识了一位非常漂亮很有气质的女摄影家，叫劳拉，所以他就跟这个劳拉，尽管他有美丽的温柔贤淑的妻子，可爱的孩子，美满的家庭，顺心的工作，但是呢他依然不满足，和劳拉俩人坠入情网。两个人并不想认真，劳拉呢也有自己的丈夫，生活也不错，所以呢说白了就是两个人无非是为了寻求刺激。那么他们的婚外情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出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被一个神秘人发现了。于是神秘人就以此为这个把柄，要挟敲诈埃德里安，说如果你不给我10万欧元，我就把你们俩的事儿呢公诸于世，让你们遗臭万年，让你们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毕竟呢对于这个劳拉和埃德里安而言的话呢，这恐怕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当然尤其是对埃德里安，他正是事业的上升期，他受不了这个，一旦成为人们物议的焦点，那么当然他这个年轻才俊优秀企业家的形象会打折扣的。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只有做交易。于是呢影片后来就转场，镜头一转就转换到了一个西班牙的一个被积雪覆盖的一个山区里的一个应该档次还不低的度假的酒店。按照勒索人的这个要求，劳拉和埃德里安如期来到了这个酒店的某个房间，等待着勒索人。而勒索人呢，是实际上是通过劳拉的手机，这个一会儿后面还要交代到，我就点到为止了。通过劳拉的手机和埃德里安联系，也就是说，埃德里安和劳拉两个人在一起等待这个勒索人的时候，劳拉的手机不在他手里，两个人焦虑的在那等待。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埃德里安手机响了。出现了一条短信，这条短信呢是从劳拉的手机发过来的，也就是说勒索人当时已经得到了劳拉的手机，通过劳拉的手机和埃德里安联系。这个短信很简单，就一句话，我要说出真相。看到这个短信之后，埃德里安马上跟劳拉说，我们被人耍了，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这是个圈套。 赶快就把那个他们准备好的那个欧元的现金这个包好放到包里去，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开始穿戴，就准备要出门。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艾德里安就意识到他身后有一条黑影，他没有反应过来，刚刚一回头头上就被重重打了一下，然后他就失去知觉，就昏迷过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这屋子里面一片凌乱，一片狼藉，那10万欧元被撒得哪儿都是，而劳拉已经没有了声息。艾德里安忍着疼站起来，就喊着劳拉的名字找他，而他最终在浴室发现的是劳拉的尸体，他已经死了，被打死了。这个时候艾德里安就是整个人都崩溃了，扑上去抱住劳拉的尸体嚎啕大哭。与此同时呢，门口传来了服务员，起初是女服务员焦急的问话声，而且在敲门说，先生，屋里面有声音，我觉得不对，请你开门。又过了一会儿，这个声音换成了男人的，说，我们是警察，请你马上开门。但这个时候艾德里安已经完全崩溃了，他抱着劳拉的尸体这个不知所措，门被撞开之后，警察冲进来把艾德里安抓起来。那么这里面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个房间后来经过警方的这个检查，他们都是从里面被锁上的，也就是我们以往介绍的侦探推理小说的一个可以说用的够不够的最常见的模式，密室模式，在电影里面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房间里面在警察看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被害人劳拉被打死了，一个是当时这个在房间里的艾德里安。也就是说最简单的推理，艾德里安，如果这个房间是封闭的，艾德里安是杀害劳拉的第一嫌疑人，而艾德里安呢辩称说，没有，我没有杀劳拉，是谁杀的劳拉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的是这个房间里头不止我们两个，是三个人，还有一个人他打伤了我，而且杀害了劳拉。这就是整个这个我说第一版本案件的这个过程。当然我们说这个艾德里安摊上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涉嫌杀害他的情人劳拉，因此上法庭要受审。那么他把这个故事整个都讲完了以后，其实他已经在这个影片当中，他也和这个弗吉尼亚律师讲，这个事儿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但是当他把这个事儿讲完了以后，弗吉尼亚律师用冷峻的冷冷的目光看着他。刚才我说这位女律师非常厉害，说话很简短，没有废话，而且经常是一语中的，所以这一次她也直指这个艾德里安的心说，你撒了谎，我是律师，我干这个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出来你骗了我。艾德里安说，没有，我根本就没有骗你。律师说，不是，我看出来了，如果你不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在法庭上帮助你。我要去说的这个整个案件的开始就说到这儿。那么在这儿呢，我可以给大家播放一段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案件一开始他们这个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刘毅小爷从网上下载的这么一个影片的这么一个片段，就是案件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劳拉，他和这个艾德里安在这个酒店里面，然后呢就是等候勒索人要跟他们要10万欧元，他们带去了，而且是现金，在酒店的房间里面等他们过来。但是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最终呢他们等来的是勒索人的一条短信，说我要说出真相。也就是说用艾德里安的话说，他们被人耍了，被人涮了，他们要马上的逃离这个现场，觉得这是个陷阱。那么在这之后呢就发生了艾德里安被打昏，而劳拉不知道被什么人杀害的这样一个悲剧。那么这个影片的一开始，我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因为后来很多的观众在看了第一遍之后为什么要刷二遍，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有些镜头其实直接就决定了后来的故事情节。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影片，就是这就是悬疑电影和悬疑小说的不同之处。就是你看悬疑电影，你必然要一个镜头一个镜头仔仔细细瞪大眼睛去看，所以这跟我们看打斗片就不一样了。来，我们来看这个好吧，这个视频。 tiene tu móvil. Acaba de mandarme un mensaje desde tu móvil. Es una trampa. Nos vamos.Estuve unos minutos inconsciente y cuando desperté empezó la pesadilla. ¿Qué es lo primero que recuerda? Los golpes en la puerta. ¡Policía! ¡Están bien! 这是案件的开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两位姑娘，我不知道是小爷还是小莫，来继续讲这个故事。 好。那么我们刚才看到视频片段里面是当时第一个版本那个埃德里安说酒店发生的经过。那么这个弗吉尼亚律师就说他在撒谎，所以在这个弗吉尼亚律师软硬兼施之下呢，埃德里安说出了这个酒店背后真正的故事是什么。当时呢，他说他和劳拉在湖边有一次约会之后，他们决定停止两个人这个婚外情的这个关系。他们在去机场的路上呢，抄了一条近路，但是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有突然路边冲来了一只鹿，然后导致他们发生了一场车祸。他们和另外一辆车相撞，然后另外一辆车呢冲进了这个山坡上。 嗯， 山坡，然后这个他们下车就发现这另外一辆车的司机死去了。那艾德呢就准备报警，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却被劳拉阻止了。劳拉说没有人会知道发生这一切，你有你的事业、妻子和家庭，那么如果别人都知道你撞车害死人了，那一切你会失去一切的。 嗯， 那么艾德就被说服了，他们就打算赶紧逃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可是这个时候车子突然熄火了，他们两个人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发现远处有一辆车要过来了。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给大家说。 嗯，各位朋友，你们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那么这个稍后呢，广告之后，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烧脑介绍的是烧脑大片，还要继续。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Qué? ¿Un buen susto? Es que se nos ha cruzado un ciervo y todavía tengo el susto en el cuerpo. Sí. Sí, te hemos llamado antes, sí. ¿Seguro? Gracias. ¿Cuánto crees que van a tardar? Vale, hasta luego. Todo arreglado. Pues me alegro que no haya sido nada. Gracias. Hasta luego. Hasta luego. ¿Y si ha visto algo, tío? No ha visto nada. ¿Y si ha visto? Se ha parado aquí a apoyo a ver al chaval. Hay que deshacerse de él. ¿Pero tú te has vuelto loca? Hay un testigo, ¿entiendes? Si lo dejamos aquí, vas a ver que hemos mentido. 大家听了这段以后呢，或者看了这段之后呢，要记住啊，因为这是西班牙语，可能听的话呢肯定听不懂，看的话呢你看到字幕，记住啊，在小莫叙述这部分当中的话呢，实际上埃德里安，因为是他告诉律师的，埃德里安的意思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车祸，到他们一起来共同编织谎言掩盖真相，这个主导都是他的情人劳拉。好，继续。 嗯，好。刚刚在视频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有车过来之后，他们扮演了撞车的两方，然后表演也比较成功，中间也没有什么纰漏，除了在地上的血和突然响起的电话，但是路过的司机似乎并没有发现这一些，但他们知道已经有人知道这里发生了车祸，所以劳拉就说我们必须把这个车还有尸体毁灭掉才行。所以呢，艾德呢就被派去把司机给处理掉，然后劳拉则负责停留在这个车祸的现场，等待维修人，然后把这个车给拖走。然后，在毁灭尸体的时候呢，艾德非常的紧张，当时他把车拖到了一个沼泽地旁边，他突然听到周围的树林有声音，但是似乎望过去呢，只是一头鹿经过了他的旁边而已。然后在车祸现场呢，劳拉等这个维修人员等了非常的久，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位老人，他刚好是原来宝马分公司的一名工程师，他帮劳拉检查了车，说可以帮他把车拖回家，然后让他来维修。那么劳拉就跟着这名老人回去了。这位老人呢叫做托马斯，他在路上呢给这位劳拉说了一下他和他妻子认识的经过，说他和妻子是在剧团认识的，他妻子因为得了癌症，所以他们现在呢暂时就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他在路上询问了劳拉的身份，但是劳拉隐瞒了他是摄影师这样的一个事实，而说他是一个开书店的。那么到了这个托马斯家里，他的妻子热情了招待劳拉，然后他还给他看了他的儿子的照片，但是非常惊恐的是，劳拉发现他们的儿子就是他们刚刚撞死的那名司机，叫做丹尼尔。然后这个时候夫妻二人也就是迟迟担心儿子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吃饭，然后他们就给儿子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视频里面看到，刚刚劳拉是把丹尼尔的手机揣进了自己的兜里，所以打电话的时候劳拉的口袋就响起来了，他非常慌张地把这个手机塞到了沙发缝里面，然后假装是一直都在那里的样子。夫妻二人就觉得非常疑惑，说儿子为什么没有带手机出门，但是也没有想太多，劳拉这个时候他的车修好了，他就慌忙地逃走了。后来呢他和艾德就约定不要再见面了，然后但是过了不久新闻报道出来了，说一名司机失踪了。那么托马斯夫妇呢，他当时就立马想到了当时家里来的那位慌张的客人，也就是劳拉。他们找到了劳拉，然后也找到了向警方报了案。那么警方后来就找到了艾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车祸发生的时候艾德的车就在现场，然后艾德就把他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他的律师 Alex 就帮他伪造了一个不在场证明，说他那天发生车祸的时候车早就被偷了，而且他当时人在巴黎出差并不在现场，然后还保证他不会出现在警方的资料案底里面。那么这件事情最终呢是由警方 由警方调查，说丹尼尔失踪是因为涉嫌挪用了他所任职的银行的资金，然后带着钱跑路才失踪的。然后艾德就说他没有想到劳拉会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利用他丈夫的这个身份证件帮把50,000欧元转到了丹尼尔的账户。他艾德就说他从来没有认清劳拉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女人。他就主动约劳拉见面，说这件事情，但是两个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在一次年度企业家奖的酒会里面呢，这个丹尼尔的父亲托马斯就混到了酒会里面，假装成一个记者，苦苦哀求艾德告诉他，他到底把他的儿子的尸体藏到哪里了，因为他坚信艾德就是杀害了他儿子的凶手。然后艾德就依然假装自己并不是那个伤害他儿子的人。托马斯这个爸爸他就非常绝望，因为呢儿子出事以后他妻子就生病住院了，而且儿子还背上了这个携款潜逃的罪名。他就非常绝望，然后但是由于艾德一再否认，所以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结果。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也比较明了了，就是在第一起案件中丹尼尔被害，然后嫌疑人是艾德和劳拉，那么在劳拉被害的这个案件中只有一个嫌疑人，就是艾德。然后弗吉尼亚就说如果要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话，那么我们要重新理顺这个案情，帮你找到洗脱你罪名的那么一个关键点。 刚才小莫讲的应该是第二个和第三个真相， 对 吧？对。好，那么下面是小爷刘毅。 好的。那么上小莫说到这个要梳理一个新的事件来补足他的漏洞，那么弗吉尼亚就建议艾德说，既然是艾德和劳拉被这个就是到这个酒店被勒索，那么就把这个勒索的这个罪名推到那名司机身上，因为他们出车祸的时候有一名司机目击了嘛，那么司机就可能以这个为要挟然后来勒索他们。但是为什么劳拉就是在酒店里死去呢？是因为托马斯就是那个受害者的父亲一直怀恨在心，然后想要找机会把他们两个就是相当于报仇吧。所以说弗吉尼亚的这个说法就把劳拉的死的这个罪名推到了托马斯的身上。不过呢，要想要说这套说辞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托马斯是如此就是执念于这两个人，所以还是要解释这个丹尼尔的这个死亡，就是托马斯儿子的死亡。那么托马斯儿子的死亡要怎么解释呢？就把这一切罪名推到劳拉身上，也就是说这个丹尼尔的死亡是劳拉一手造成的，跟艾德并没有关系。劳拉一个人开车到这个湖边去度假，然后他把丹尼尔撞死，他一个人处理了尸体。最后呢，艾德只有这个包庇的这个罪名，并没有杀人的罪名，这已经是不足以他去坐牢的了。对。不过呢，想要证实这一点就必须要证明劳拉确实是亲手处理了尸体。那么如何证明呢？就从受害人的车上面能够找出劳拉的东西，比如说劳拉的饰品啊，或者是手表啊之类的，就可以证明劳拉确实是处理了这个尸体。那么需要证明这一点，就需要艾德来告诉律师这个车的位置到底在哪里。那么艾德呢也是比较犹豫，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点，但是他还是选择信任了律师，并把这个地点告诉了律师，在地图上用这个律师的笔给画了出来。但是画完之后，艾德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其中另有真相，关于这个车里面的尸体。因为在艾德处理尸体的时候，在后备箱的丹尼尔并没有完全死亡，就是还有意识，还有一丝生机。但是艾德还是选择把丹尼尔给溺死，因为他觉得当时丹尼尔马上就死了，也不差那一下。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律师就有一点激动了，就觉得 我只是想帮你洗脱减轻或者洗脱罪名，而并不想帮这样一个人渣去，他就因为他这个已经不是属于意外了，他就属于是故意杀人罪了。 对 对，所以说，所以由这一点来说，律师给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推断，也就是说，这一切其实全部都是艾德的一个心机，他是艾德是主观想要把所有的罪名推给劳拉的，但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艾德来主导的，是艾德撞死了这个丹纽，是艾德阻止劳拉报警，然后一直歇斯底里想要去自首之类的，这个事情是劳拉，而且劳拉会因此患上了这种就是一些精神疾病啊，后来他不堪其折磨，就将这个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了受害者的父母，然后所以这一切的凶手都是艾德。那么在酒店里的事情又如何解释呢？就是劳拉他这个良心受不了这个谴责，所以他就想说服艾德跟他一起去对这个受害者的父母进行赔偿。当然艾德是肯定不会同意这件事，因为这样的话就败露了嘛，所以说他在一气之下就杀死了劳拉，然后伪装成一个密室杀人的案件的这样一个现场，然后就这样把劳拉和丹纽两个人都杀死了。不过呢，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律师仿佛已经找到了真相，但是律师就是他毕竟是来帮助艾德来打官司的，所以他还是最后冷静了下来说不过虽然我知道了，但我还是决定帮你，我是不会让你的案子成为我30年生涯中唯一一个败诉的案子。然后这个时候呢，艾德的律师，就艾德的私人律师给他打电话，就说这个我们的关键证据找到了。这个正在打电话的时候，弗吉尼亚就趁机说我要出去买一杯咖啡休息一下，然后结果弗吉尼亚就走出了这个房间，就离开了这里。正当他离开的时候，艾德的手机信号发生了这个电磁干扰那一类的东西，他就发现插在自己兜里的那个钢笔落水了，然后他一把钢笔拆开，里面是一个窃听器，然后他就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包括这个弗吉尼亚的本子上其实什么也没有记，只写了五个词，这五个词是胆小鬼、欺骗者、 正义、 骗子、自大，胆小鬼、谋杀者、正义、骗子和自大，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艾德就看向对面的那个窗户，因为刚才小莫提到托马斯一直在对面监视他嘛，这个时候他就看见弗吉尼亚走到了托马斯的房间里面，然后对着窗户把自己的面具摘了下来，其实他是这个托马斯的妻子假扮的假的弗吉尼亚，假律师，而这个时候真的律师才敲门上访，然后这个时候托马斯就拿起了手机给警察拨打了电话。 就是这个故事就到这儿了，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尾呢，就是这个埃德里安的一个特写镜头，他盯着镜头，然后那个眼神特别的复杂，因为那个就是完蛋了嘛。 对， 完蛋了，因为他的证据已经完完全全的落入了这个被害人父母的手中，也就是说呢，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导演给我们的一个最终答案就是，前面我们先不说，最后的这个局，这个布置实际上是受害人的父母他们安排的。这里面呢，刚才小莫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可能大家遗漏了。他一开始说到，就是那个劳拉一开始见到了那个就是实际上受害人的父亲的时候呢，这个老先生跟这个劳拉说呢，说我的太太呢原来是演员。 对， 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也就是说，由于曾经有过表演的经历，受过表演训练，所以呢，他才能够有这个能力来模仿扮演那个真实存在的律师。那个律师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呢，就是他们约好的时间而言，其实这个假律师到的时间比真律师早了一点而已。但是他整个他从这个外貌啊、装束啊，包括这个语言说话的方式啊，他都非常成功的惟妙惟肖的模仿了那名 真实的律师。那么这个呢，也是小爷刘毅呢给我们下载了一段这个影片，到最后就是这个假律师受害人的母亲和真凶手艾德里安对决的这么一个桥段。 Laura lo había llevado todo tan lejos que no había vuelto atrás. Si la policía encontrara al chico, la autopsia me delataría. Tenía que asegurarme de que usted me ayudaría a evitarlo. Es mi deber ahorrarle la cárcel, pero no le salvaré de ser quien es. Basura, señor Doria, y va a tragarse que se lo diga porque me necesita. Escúchame, el chico ya estaba muerto sin estarlo. Tuve que decidir en una fracción de segundo. No se mienta más a sí mismo. Usted es un asesino. Me está poniendo a prueba otra vez, ¿verdad?Para que aprenda a aguantar los ataques del fiscal, es eso. Lo que me ha contado lo cambia todo. Ahora está en mis manos. Me ha dicho lo suficiente como para que si hago llegar esta información al juez, esté hundido. ¡No, no puede hacer eso! ¿Me oye? No puede hacer eso. Eso es lo que buscará el fiscal. Su desesperación. Y mire qué fácil me ha sido provocársela. ¿Quiere insultarme?Eso también es lo que querrá el fiscal, que le salga el imbécil arrogante que lleva dentro. ¡Basta! Usted no está aquí para defenderme. Pues defiéndame. No voy a permitir que su caso manche mi expediente el último día. A partir de ahora, haremos las cosas a mi manera. Y para eso tengo que estar segura. Ay,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来讲述这样一个，充满了悬念，其实也是更多的展现出这个人性丑恶的那一面的这样一部悬疑大片，确实有点挺虐心的啊。对，其实呢，刚才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在我们准备节目的这个开始呢，刘毅还问我说，今天我们是不是就把这故事讲一遍，后面还要有什么时间来进行分析吗？说实话，这么说来的话，其实时间真的好紧张，好紧张。对，刚才我都很担心，这样一个层层递进、这个抽丝剥茧才能讲清楚的故事，我们能不能在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把它讲完？很不容易。在这里面，刚才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对，其实这里面确实是，不是。因为有的观众评论家说是五重罗生门，可能它不是五重，但至少我看啊，首先第一重，第一个故事，它的这个讲述人是艾德里安，他讲述的那个真相，就他给观众和这个律师的真相是他是无辜的， 对， 有一个陌生人进来杀了劳拉，那么第二个真相是什么呢？第二个真相是劳拉是整个事件的操控者。他是要负责任的，尽管他已经死了，但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真凶，因为是他逼迫或者胁迫或者说诱使了艾德里安设置了一个掩盖真相的一个骗局啊。那么到了第三个真相是什么呢？第三个真相是就是这个劳拉是无辜的，艾德里安也是无辜的，那么真凶事件的整个的元凶是受害人的父母，他们这个要复仇，所以呢他们杀害了劳拉。那么这当中当然艾德里安说，我可以负一部分责任，就是那个掩盖真相抛尸的责任我可以负，但是杀人的责任我是不负的啊，因为抛尸这方面来讲，就是算是交通用中国法律的话说叫做交通肇事逃逸，或者是还包括这个非法的处理了受害人的遗体等等。那么这个要判刑的话呢，加上他自己又有钱，有钱有势，有一个好的律师，又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女律师给他做后盾，他认为应该判不了几年，进去之后很快就保释出来了，对，他还可以继续生活。所以这是他给大家编织的，应该这是第三个真相吗？刚才我说错了吗？第三个，对，第三个。那么第四个真相呢，才是导演编剧给我们的，就是真相是整个事件的元凶就是艾德里安，他才是整个事件的主导，劳拉只不过是从犯，是胁从， 最而且劳拉是被他胁迫的，最终劳拉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要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并且对这个受害人家属做出赔偿的时候，艾德里安意识到如果劳拉继续活下去对他是最大的不利，所以他设置了一个骗局，整个都是他设置的，设置好了以后他说我们去跟这个受害人家属见面，然后我们给他们钱，结果在酒店的房间里他杀害了劳拉，这才是事件的真相。而这个事件真相呢，是依靠着受害人的母亲凭借他高超的演技，当然也是对自己失去的这个儿子的爱，匡扶正义的决心，最终让这个衣冠禽兽这个原形毕露了。所以这故事本身其实要说起来并不复杂，它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导演和编剧给我们设置了重重的迷局，就这块我觉得是最值得我们去怎么说呢，这个拍案惊奇，或者是给这个导演和编剧点赞的。嗯，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介绍这个大片的这个节目呢可能也就进入尾声了啊，更多的也就跟大家好像意犹未尽的话也有，但是说实话这个还不像我们一般介绍的这些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给我们的是就是一个真相，一个推理的过程，一个逻辑上的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这些人他们的那种言行其实好像和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人仿佛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仿佛甭管是埃德里安还是劳拉还是那个受害人的小伙子还是他的父母还是律师弗吉尼亚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坐在影院里面看到这个电影演完了以后久久的不能离去，为什么呢？我们会扪心自问，来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难道说人性就如此的丑恶，如此的这个晦暗，如此的就是这么的自私自利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那当然这个怎么说呢，影片电影告诉我们的或者向我们揭示的是人性之恶，那么也希望我们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当然也是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更多的人性之善。好的，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感谢刘毅和这个莫乔飞，那么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要到这儿了啊，下一次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大师的背影系列，那么下一次跟大家见面的呢是日本的可以说是这个殿堂级的推理社会派小说大师松本清张。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还要继续，比如说我们在随后播出的魔力 X 档案也很精彩，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I know our love can never be